第二十三集，会员。 贡院门前围了里一层外一层的人，士兵拿着红纸从贡院中走出来时，围在这儿的一群人一阵喧嚷，一个劲儿的往前挤。士兵怒道：“ 别挤，别挤，都往后退一步。” 红纸一张张贴了出来，围在这里的读书人早已失去了平日里的风度，双手紧握，眼睛都要从眼眶里瞪出来，胸腔中的心脏砰砰乱跳，生怕错过一个字。 快快快，张杰不高了、 我中了，我中了， 我中了， 中了！ 两旁的酒楼茶馆也坐满了人，有人听着下方的热闹，实在忍不住站在栏杆旁边，伸着脖子往下望，心中焦灼得很，但脖子伸断了也看不见红纸上的一个字。派小厮下去看榜的人面上强作镇定，但眼睛已经无神，时不时从楼梯上扫过，每过一秒的时间都是折磨。放榜的日子众生百态，有人喜笑颜开仰天大笑，有人眼角含笑含蓄自得，有人失魂落魄颓废地看着红纸，好像整个人已经失去了活着的希望。 我中了！ 欣喜若狂的人意气风发，一声声中了，引起旁人羡艳的目光。一朝天上，一朝地下，一张红纸便让许多人为之疯狂。楚卫原本很淡定地坐在茶馆中品茶，但一声声的欢呼雀跃和呜咽痛苦声也明显影响到了他。他眉间蹙起，不着痕迹地往楼梯处看了几眼。他的同窗在一旁摇头晃脑道：“ 楚卫啊楚卫，我当真没有想到你竟然参加了会试。” 楚卫收回视线，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声。二楼的楼梯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，楚卫不由放下杯子朝后看去，却看到的是另一位举人的小厮，头发凌乱，满脸喜意地高喊着：“ 中了， 老爷！” 楚卫的心也跟着跳快了些，他索性站起身，不理同窗的调侃，站在窗口处往贡院门前望去。那里的人已经散了许多，剩下的大都是不敢相信自己没有上榜的颓唐人。楚卫心头猛地一跳，唇角抿直， 难道我落榜了？ 余光一闪，楚卫往对面看去，对面的酒楼窗前也站着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。公子哥也看到了他，嘴角的笑意一僵，随即客气地朝着楚卫点了点头。 原来是常玉言啊，常玉言盛名在外，屡出佳作名副，如今看他的样子，应当是也未曾得知自己的榜上名次。 楚卫也朝着常玉言淡淡地点了一下头，视线一转，见到常玉言旁边的桌子旁还站着一个人，那人的手伸出窗口，手里松松散散地转着酒壶，酒壶像是下一刻就能从他手中脱落砸到地上一样。这个人极其敏锐，下一刻就察觉到了楚卫的视线，目光阴翳地朝这边看来。楚卫在这骇人的一眼下面不改色地移开视线，心中直觉此人绝非善类。 少爷！ 身后猛地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楚卫一震，立刻转过头，见到自家的小厮一脸狂喜时，心瞬间快速跳了起来。 是头名，少爷你中了头名，会员，是会员！ 众人刷地朝楚卫看来，满屋顿时喧哗。同窗一惊，他将茶碗一摔，激动地上前拍着楚卫：“ 出子户啊出子户，你竟然中了会员！” 仿若被这一声惊醒，整个屋里的人都挤上来朝着楚卫恭贺，巧话一层叠着一层，耳边吵吵闹闹，彻底分不出是谁在说话。楚卫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回过神来，唇角勾起，意气风发：“ 七年前的解元，七年后的会员，就差一个状元了，圣上会给我吗？” 会试名次公布之后，几家欢喜几家愁，但上榜的贡生却顾不得参加各种请宴，因为五日后他们就要进入皇宫之内参与殿试，能直面圣言并听到圣上的教诲，这件事儿绝对是人生中绝大的头等事儿，没人敢对此懈怠。礼部的人忙得加班加点，需要量制衣服和培训贡生们的举止礼仪， 大恒朝没有内阁，因此殿试的题目玉拟交给了正式堂。枢密院和正式堂是整个大恒行政机关里效率最高的两个机构。会试成绩张贴后的第二日傍午，就将玉拟题目交给了顾元白。顾元白从里面选了几道题，合着自己的想法整合了一番，把题目交给了礼部之后，他这个皇帝就没事了。在等候着殿试的功夫，顾元白召集来了正式堂中的大臣，将他想法之中的奏折改革章程提了一提。无论是大学还是公司之中，各样的报告都有固定的模式。顾元白想了十几日，便决定将现代备为方便必不可少的图表、表格和简单的固定模式拿出，为地方官员上书的改革做一个基础。正式堂中的诸位大人细细地思索片刻，其中一位姓周的大人说道： 圣上，口头说来，臣等尚且还有糊涂，不若臣试着将圣上所说的表格、图表与模板写在纸上一观。 何必如此麻烦？朕来。 顾元白一边动着笔，一边放慢语速去讲解这三样东西的作用。表格方方正正，几个横竖一排，原本繁乱挤在一块的内容就清晰分明。图表就是在此基础上直观表现数据，顾元白连画了三个样式的例图，又写下了阿拉伯数字。 啊，上书的奏折之中，图表和表格涉及到的数，都采用这等写法。总计中还是寻常写法。 能用阿拉伯数字的自然不包括账本子这一类容易被篡改的重要东西。至于奏折还是采用汉字写法，这点不能动。顾元白讲解了半个时辰，又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动手画了许多的表格与图表，力求让诸位臣子明白这两物的作用。一整洁一直观，特别是图表将一些东西暴露得很明显，没有可躲避的空间。等臣子们点了头之后，又简单地写了一份上书奏折的例子，字少条理清晰，虽说看着有些不习惯，也有点过于冰冷和直接了点，但这些日日夜夜政务繁忙的大臣都知道这几样东西能有多省事儿。待圣上写完之后，这张纸便被诸位臣子来回传递。 诸位大人觉得如何啊？ 正式堂作为顾元白统治政务的一把手，个个都晓得顾元白的想法，他们连忙点点头。 啊，圣上放心，此法初学虽不习惯，但习惯了之后必定会节省不少时间，臣等这就将此法分派下去。 嗯，朕会让新科进士们前去地方州县时将此法带过去。五月之后，若是不使用这等方式上书奏折的抚州县，正式堂不允许翻看，打回命其重改。若是奏折内容颠倒含糊，三番两次不改者，那就立即革职。 是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